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啦，大家这个周一愉快啊。今天呢，哎呀，这时间过得有点恍惚，我刚才在想，我说今天是星期一吗？还真是。所以说呢，这个新的一周哈，一周就是7天，生活呢也就是一个7天接着另一个7天。那每到周一呢，我们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特别大来宾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接榜环节，就是982人气挑战榜。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照例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精彩的榜单揭晓。那除了在榜单揭晓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好玩的信息和一些好听好看的这样精彩的榜单揭晓。那除了在榜单揭晓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好玩的信息和一些好听好看的这些节目以及好听好看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最新鲜的一个资讯哈，就是9月23日到24日，就是24号中秋节那一天哦，中秋假期，一场汇集流行、独立、摇滚、民谣、朋克、hiphop 等各类流派的40组国内外乐队麦田音乐节，将各路音乐人和梦想中的音乐体验带进，就是这个带给各位。然后呢，也是带来麦田哈。那艺人包括谁？大家听好喽，有你们非常喜欢的薛之谦、吴青峰、徐佳莹、陈粒、郭顶、草东、没有派对。那即日起，关我自己陪伴大家。不过没关系，今天内容依旧精彩。另外，如果你还想通过这个其他的方式来观看的话，也可以在易直播上面搜索“一步开眼”。这个舞台的华丽程度堪比大片儿，就是都是现场实况的演出，但是它运用了 AI 技术之后呢，就会让人觉得怎么每一帧都是大片，好美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让我们来隆重的推出中国音乐公告牌。好了，中国音乐公告牌第二期节目呢也是刚刚结束啊。那9月14日晚8点，由爱奇艺重磅打造的原创音乐舞台秀，中国首档打歌类的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二期就是隆重播出了已经。那这个也是原创音乐舞台 台的一个非常创新的节目啊。那根据这个第二期的内容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二期都有谁来参加，像摩登兄弟刘宇宁，然后还有这个阿四舞台的仙气十足的歌曲。看了这个现场的话，一定会被他所震撼的。我记得我就是看的时候，因为刘宇宁那个现场嘛，他穿了一身特别轻薄的，就像这个非常梦幻。看了这个现场的话，一定会被他所震撼的。我记得我就是看的时候，因为刘宇宁那个现场嘛，他穿了一身特别轻薄的，就像这个非常梦幻的纱质的衣服，还带有一丝波浪和花朵的花朵状。我觉得刘宇宁真的他的现场给我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摩登学感就觉得啊，那个网络歌手唱的也就那样呗，那无非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瞬间走红，吸粉无数，就走流量。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看到了他的现场的话，尤其听到他的歌，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有很深厚很扎实的功底哈。就是我看是没什么唱功的这一类歌手当中，但是经过这样的现场，包括这样的舞台，简直是把他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待会儿我们也会听到他在现场唱的这首歌。那除了刘宇宁之外呢，他在这个因为他演唱的是想象嘛，然后他身后呢就是在舞台上面投射出来一个女子的身影，一个影子轻轻地随着音乐去舞动，简直是太棒了哈。那像拆了梦，想象太奢侈，从深沉的黑白转入到梦幻的暗红，这个此时画面又渐渐有了色彩，就给人感觉非常的能够配合着这个摇滚味十足的编曲，歌曲的高潮部分，然后呢像玻璃破碎配合这首歌的情感，也终于是把一首歌情绪完全释放在了这个舞台上。刘宇宁单膝跪地结束了自己的表演，嘴角露出微笑，整场非常的完美。那另外呢，这个 Honor 的舞台也是非常非常有亮点哈。他们是缓缓升起之后，就有两位古埃及人装扮的 dancer 先亮相，埃及手的舞蹈动作变换交叉，然后让人想到什么千手观音啊之类的，但不是那个啊，反正就是很华丽了，在暗示着一个神秘的序幕。而且 Honor 带来的这首歌非常的动感，然后有一种欲扬先抑这样的一个手法哈，从金字塔地面的彩绘中缓缓出现，四个人流苏头饰反射着这个光晕，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高傲又冷艳，所以说还是非常有看头的哈。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先听为快吧，来带来两首歌。在第二期中国音乐公告牌当中呢，我觉得先来听一首想象，来自刘宇宁这首歌，看看他的现场唱功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棒呢。好，那么这首歌我们马上带出。 下去。想想你在想象里，有个我想象你，但你在我想象里，我没这想象力。谎话更难听，却有意我压的发明。太多方式反反复复，一幕一幕试了又试，靠维持换位置，像个迷痴，痴迷不悟，不管不顾，一再坚持，苦多幼稚。我又不是刀枪不入，义无反顾，试了再一试，再维持，装懂事，假冷漠。想象太奢侈，想象太奢侈，可我又不知道，想不如义无反顾，只能再一试，再为 是在中国音乐公告牌上，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想象》，他的声音呢自带一种沙哑感，所以说这个听起来会有一点这个更加悲凉的感觉，所以他唱的歌曲就会让人觉得哎很扎心。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像摩登兄弟呀、啊，还有Honor 之外呢，在第二期中国音乐牌这个公告牌上面还有像阿四民谣歌手，然后呢也有这个 BJ48当中的一些成员，以及像沙漠兄弟的黄旭也是说唱歌手，非常非常的优秀啊，之前采访过他，这个说唱能力以及现场 freestyle 的能力都是非常赞非常强的，他在现场也是带来了自己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棒，待会儿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艺人哈都会来到了这个舞台，那其实在这个节目上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艺人类型歌手都可以来打榜，那它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节目，你像摩登兄弟他是网红出身，但是呢这个节目并没有说哎因为你是网红所以就好像不能来或者怎么样，只要有实力就可以，而 Honor 是刚出道不久，但是人家有新歌也是可以来打榜的，另外像民谣歌手啊像这个 rapper 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比较火的女团青春阳光，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和类型，那在这个节目里面都可以悉数呈现，所以说会非常的包容，这也是这个节目好看的一个原因哈。那像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数据也是非常公正和公开的，因为他会联合 Billboard China 还有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等等平台深层次多样化的合作，所以说呢是通过这些大数据分析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才能够形成公告牌，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排行榜嘛，那形成这个榜单最终的一个局势哈、啊，群雄逐鹿到底是鹿死谁手呢，其实这个也没有这么凶残了，就是每这个更多的是在于这个意义在于展示，而不是说真正的输赢。那四大维度的视听传播指数最终根据一个公式算出来就会得出最终的结果，其实这个节目的意义咱们在上一期也说过，其实目前呢华语乐坛呈现相音乐哈、啊、音乐乐坛这方面呈现了一个相对低谷的态势，流量基本上如果要是过后呢就会后继无力这样的一个困境，不仅让许多有实力但是却缺少舞台展示的音乐人就好像觉得我有实力但是呢为什么我没有展示的空间，为什么我没有展示的舞台没有人看到，这就很让人尴尬了，所以说给他一个舞台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的光芒无法被掩盖，这就是中国音乐公告牌所 诞生的力量哈。好了，那么这是这一期中国音乐公告牌的一些简报。那在下一期呢，预告一下，也就是下周这本周五晚哈，那第三期节目当中将迎来迪玛希等歌手音乐人打榜。哇，迪玛希小哥哥唱得又好，长得又帅，好花痴，好期待呀。好了，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呢，刚才也说到了黄旭的歌曲，其实他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带来一首叫做 New K， 听一下他的现场那种全麦全开的那种说唱，还有他稳健的台风，他一直都是以稳健来著称的哈。那这首原创呢，无论是词曲也都是非常的棒。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New K。 走啊走啊走，保

这就是这首歌就完全改编过的《等你爱我》，来自 Alex。 他呢也是这个能看出来哈，非常的 free， 在现场呢也会让人也很有这种带动性，大家跟着他就可以一起摇摆了。这是我们在上周酒吧人气挑战榜当中的第三名获得者，也就是季军的得主，恭喜他。好，那么如果你要是想这个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还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当当，看清楚了吗？好了，那么就可以关注他，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好，我是道道，继续跟大家打招呼啊！直播间还是非常的火热哈，这个我的牛仔外套涂鸦版的2018的还是穿不下去了。好，那么继续以这样的一个短袖示人。刚才呢我们是看完了季军位置的季军得主的精彩视频，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可以欣赏一下道道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都有哪些呢。那我们首先带出的是，其实这个不光是新歌啦，也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或者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想推荐给大家的。那 OK， 我们来看一个歌曲的 MV 好不好，来一首 Pink 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叫做 Just Like Fair。 Hey baby, do you want some tea? Babe. Are you just gonna hang around all day? I know that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want it all. And I'm wishing they stop trying to turn me off. I want it all. And I'm walking on a wire, trying to go higher. Feels like I'm surrounded by clowns and liars. Even when I give it all away, I want it all. Running out of time, I want it all. And I'm wishing they stop trying to turn me off. I want it all. And I'm walking on a wire, trying to go higher.I'm surrounded by clowns and liars. Even when I give it all away, I want it all.You cause they are all the same. See, I would rather we just go a different way than play the game. And no matter the weather, we can do it better. You and me together forever and ever.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 thing. About a thing. No.Just like fire, burning up the way. just one day watch this madness come in full charade. No one can be just like me anyway. Just like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法。 好，欢迎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呢是我们的酒吧人气挑战榜，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啊。依然是几种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是收听的话，就把你的调频锁定在 FM98.2 就可以了。那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虽然说没有嘉宾，但是有很多的好歌，再加上很多的 MV 等着大家。另外呢还有在上周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前三名，这些前三名的艺人精彩视频要奉献给各位哈，来二次展示一下。OK， 那很多人说你们这个榜单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这个榜单其实也是基于一个非常真实的，就是人工加数据，人工加智能，对吧？这样的一个大的数据分析，因为每天呢都会有一个观看的人数，我们会根据这个网络这端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一端两方数据加在一起，评定出每一期的观看人数。那如果要是说你的观看人数多，自然你的排名就会很靠前啊。所以说呢，每周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数据而产生的一二三名。那在上半段我们是分享了第三名，来自 Alex 带来的《等你爱我》，这也是他的挑战歌曲之一哈。非常完美的改编和翻唱，既有原唱经典的副歌部分，然后又有自己改编的部分。那第二名是谁呢？我们拭目以待，马上揭晓。他就是来自破碎乐队的这首歌，我们来感受一下。 破碎吧，悲伤变成为 色羽毛，别让我知道、我才把悲伤变成 哎，这是破碎乐队带来的乌鸦哈、啊，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有一种就是苍凉之感。那现场这个整个的乐队啊，都是带着非常齐备的乐器过来，那现场的效果也是毋庸置疑，而且呢，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哈、啊。嗯，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展示出这样的效果，实属不易。对，虽然说还是有这个电瓶过爆啊，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这样的电流声等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演唱来说已经非常非常棒了。破碎乐队带来的乌鸦获得了上周挑战新歌声的982人气挑战榜第二名，恭喜破碎乐队。相信视频那端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鼓掌哈。好了，那么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双节就要到了，不知道道道姐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其实我的安排就是在家歇着，还有写东西，还有值班。好啦，就是每个人的节日过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国庆嘛，或者说中秋加国庆，很多人都拼假了。我建议大家，强烈建议大家要错峰出行。而且呢，今天也是在另外的一个旅行的节目当中，也是推荐给了大家。因为刚才看到有人在探讨说，在这样的节日里面想去哪儿玩儿，去哪儿玩合适，觉得哪儿都人多。其实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大多数朋友可能就只有这么几天的假期，所以要好好利用起来。那如果要是有能力或者说有条件可以错峰出行的朋友，那不妨可以往前提前一天或者是推后一天，10月4号那天出发其实是最好的。那如果你要是不想去大众景点或者说境外游的话，推荐一些边境的小城市小县城也是可以满足你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哈。好，那么11或者说中秋加11双节去哪儿玩，大家也可以跟我互动一下，直接发来弹幕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继续听歌，刚才听到的是破碎乐队的一首歌乌鸦。其实在我们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独立乐团是非常好的，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洗礼，很多的乐团或者说很多乐队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或者说有了自己的一定的名气。我觉得旅行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那一开始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还不知道是他们唱的，后来一百度，哦，原来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旅行团。那这首歌也放给大家，我们来听听看哈。没有MV 只有音频，但是可以闭眼想象，这就是我们出去玩在路上的一个风景。这首歌就是《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来自旅行团乐队。 住的地方，相遇在 像它会生长，丢不掉也无法隐藏。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会留下遗憾吗？我奔跑在我过往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 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哎，刚才呢我也是小试了一下哈，开口想跟唱，哎，发现记不住词儿，算了。有没有听到我刚才是哪一句跟着唱了呢？大家说，哎，你这个问题好难啊。好了，我就不为难大家了哈。那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跟我互动的，直接发来弹幕，包括你想双节出去玩去哪儿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攻略可以跟大家分享都可以，或者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如果你这个真的会唱的话，不妨可以在视频那端可以跟唱哈。等到这个以后技术更纯熟的时候，我会直接跟你连麦的，看看你能不能现场唱出来。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抓紧时间，还是进行我们的接榜环节。好，我的激动的嗓子都哑了呢。接榜环节，我觉得在上周如果要是观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朋友哈，或者说一直以来的我们节目的死忠粉，一定会知道，那上周迎来了一位歌坛老将，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传奇的，可以说是传奇歌手了，就是赵传。那他在上周末举行了自己的一个时光回旋三十年的演唱会，那记录了他出道三十年的点点滴滴，也献出了很多的经典歌曲。那么在演唱会之前，他也是特地做客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那无论是前期跟这个台里的工作人员各方面，从领导到我们的这个整个工作人员的协调，然后呢包括像主持人还有艺人之间的这个配合哈，完美呈现了一场在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非常怎么说呢，各方面反响都非常好的一期。好，那么今天也是特别带出了其中的一个片段，也是他的经典歌曲之一，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那赵传的这一期节目呢，在上周获得了2200多次的点击量，就是单个的单期节目在线的同时在线的人数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当然这个不包括一直播的部分哈。好了，那么到底是现场如何呢？就觉得近距离听赵传唱歌，就好像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他在现场唱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好了，那么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马上带出来。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主打歌，

就是接下来要听的第一首歌其实是一首英文歌哈，但是我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也不算是新歌啦，但是当时非常的火，很多人也都非常喜欢，就是来自 Olimers 的 That Girl。 其实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哎呀，年轻时候年少气盛啊，有一个女孩曾经和我擦肩而过，我因为傲气我没有挽留她，但是后来追悔莫及，哎，好像是某经典台词。那这首歌可能他唱的经历会引起很多人共鸣吧，所以呢也是非常火的。那这首 That Girl 我们来听一下，哎，今天特意准备了。 OK。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 Can't let them get away on their own. You don't wanna end up sorry the way that I'm feeling every day. No, no, no, no.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my fault, cause I said I needed space. And I've been torturing myself night and d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之路，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好，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 Olimers 的一首 That Girl。那非常轻快的旋律，但是呢唱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好了，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挑战新歌声982人气挑战榜这个特殊的小环节就到这里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马上呢这个双节就要临近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过节体验和休假体验哈。那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划，想要去各地的各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度过自己美好的假期。那希望大家就是假期愉快咯，好好玩，也要注意安全哈，尤其是注意饮食上的安全。好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看啊，今天准备的是 MV， 来自张震岳的再见。不过这首再见呢是 hip hop 版本，最近呢中国新说唱他也是依旧成为非常厉害的导师，那么他和他的学员共同带来的这一个版本，那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吧。